第十九天，宾馆，电话预定。友谊大酒店，早上好。 早上好，我想预定一间双人房，请问每晚多少钱？ 标准间每晚188元。 房间里有没有空调、浴室？ 有的。 请问您要预定多久呢？ 我要预定一个星期，从7月8日到7月15日。 有折扣吗？ 很抱歉，没有折扣。 请问先生贵姓？ 免贵姓王，我叫王华。 王华先生，标准间一间，7月8号 到7月15号。 谢谢预定我们酒店，再见。 再见。 在宾馆。欢迎光临。 你好，我们在贵酒店预定了一间双人房，我姓王。 请稍等，我查一下。 对，王华先生，从7月8号到7月15号，我和我的朋友今天想入住， 请先填写住宿登记表，另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和您朋友的护照。 这是我们的证件，我们应该交多少钱？ 688块， 500块押金， 退房时退回给您。 房间号是618，这是您的房卡，有事请打电话，谢谢。 退房。 您好，我们退房，请问是哪个房间的？ 618房，请稍等。 服务员检查完房间后，就给你们办手续。 房间检查完了， 可以办手续了。 这是我们的房卡和押金条， 500块押金，现退还给你们，谢谢，欢迎下次光临。 短语和词组：宾馆、酒店、旅店、旅馆、家庭旅馆、双人房、双人间、单人房、单人间、标准间、豪华套房、空调、电视、淋浴、洗衣房、桑拿、游泳池、会议室、酒吧、餐厅、按摩、星级酒店、宾馆、二星级、三星级、四星级、五星级、预定、入住、退房、押金、账单。